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此刻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来自 FM945AM828 北京新闻广播，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本期节目呢，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在节目之外获取更多权威且有用的科学知识，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关注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丹顶鹤有关系。就在几天之前，北京市延庆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的巡护队员在野鸭湖自然保护区例行巡护的时候，发现了两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丹顶鹤，这也是延庆区范围啊首次发现丹顶鹤。媒体记者在现场也看到，两只丹顶鹤在保护区的浅滩悠闲觅食，其中一只呢还佩戴着环雉。经过北京林业大学的工作人员初步认定啊，被环雉标记的这只呢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化的丹顶鹤，是2017年之后出生的鹤鸟。另外一只呢没有佩戴环雉的是一只野生丹顶鹤。据推测呢，两只丹顶鹤一雌一雄结伴而行，从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迁徙到了北京的野鸭湖自然保护区。那么相关的情况呢也有待于科研人员的进一步确定。目前野鸭湖呢已经成立了丹顶鹤监测小组，将会开展持续的监测巡护。丹顶鹤为什么会出现在延庆区的野鸭湖？它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给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副馆长张进硕。进硕，晚上好。 哎，玉龙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首先呢，感谢进硕给我提供了这个新闻线索。我为什么要说特别感谢你呢？因为我对于鸟类啊没有太多的了解，我一般呢看到这种新闻就觉得哦挺好的，又多了一种鸟来到北京做客了，挺好的。但是进硕呢，你既然给我推荐，一定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或者科学价值，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你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推荐让大家了解这个新闻的原因是什么？ 哎，对，其实啊，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北京啊，大家可能都知道，虽然呢是鸟类重要的迁徙的一个通道， 嗯， 而且呢很多鸟类也在北京有记录，但是首先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都没有见过这个丹顶鹤了。丹顶鹤最上一次的这个记录呢是2013年，曾经有过记录说北京来了这个丹顶鹤， 嗯 啊。那么首先来讲呢，这个是时过大概是这种7、8年啊，8年以来，就是我们又重新见到丹顶鹤啊。另外的话呢，首先呢，我们知道它这个丹顶鹤是去到了野鸭湖一带， 嗯 啊，过去的话延庆从来没有记录过丹顶鹤， 嗯 啊，因此呢，它是一个对于延庆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记录。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嗯，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丹顶鹤呢其实在整个，虽然我们过去曾经有发现过北京极个别的地方和极个别的个体曾经在北京出现过，但是的话北京历史上无论是你翻遍整个北京鸟类志，还是我们其他的任何相关的专业的书籍啊资料啊文献来看，丹顶鹤在北京存在和出现的这个概率都是极低极低的， 嗯， 非常偶然的才有这个一两笔的这种记录， 嗯， 因此的话呢，那么我们这次看到啊有丹顶鹤出现，这个呢确实是一种很罕见的一种情况， 嗯， 所以呢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 嗯， 而且的话呢，这个丹顶鹤呢，我们其实呢，这个大家也知道，它呢本身就很濒危。 它还不是说一般的鸟，说这个鸟啊，虽然它可能数量很多，那么呢它可能这个只是不分布在北京， 嗯， 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在北京确实看不到，但是呢即使是如此濒危的非常珍贵稀有的这样的一种鸟类的话，它居然呢我们在这个2021年的年末啊居然还能看到，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喜的一件事情， 嗯 啊，丹顶鹤野生的数量目前呢大概也只有2000多只， 嗯， 所以呢数量本身又非常的稀有， 嗯， 所以呢能够在咱们北京出现啊，这个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喜事儿。 嗯，对，所以我们更要对它进行很好的保护了。我之前也查阅了相关资料，丹顶鹤呢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呢它是属于濒危级的，就是数量是非常的少了，在咱们国家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名录当中呢也是属于一级的保护动物。那么丹顶鹤主要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区域，它在历史上的数量有多少，现存的这个数量之所以变少又是有哪些原因所导致的？ 这个首先来讲，丹顶鹤啊，这个在中国古代也好，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大家呢其实呢并不陌生， 嗯， 因为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这个仙鹤， 嗯， 指的就是丹顶鹤。 对， 但是丹顶鹤来讲呢，首先来讲呢，其实呢我们有时候看啊松鹤延年图， 嗯， 说把这个丹顶鹤画在这松树上，其实这是不科学的， 嗯 啊，因为鹤类它是生活在沼泽湿地平原地区啊，甚至在草原上你可以看到，特别是有时候你去到了这个非洲大草原西蜀草原，你还能看到鹤啊，当地呢你像有东非冠鹤呀、西非冠鹤呀，那么这些鹤呢它其实就是生活在平的地方， 嗯， 它不会钻到森林当中啊，更不会到这个什么针叶林当中啊，松树就属于针叶林嘛，所以这些环境当中本身是没有鹤类分布的， 嗯， 所以如果说呢你把它硬放在一起，从科学上来讲肯定是不对的， 嗯 啊，尤其是呢你把这个丹顶鹤放在树上，其实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来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近距离的看一看这个动物的标本， 嗯，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鹤的后边这个拇指啊， 嗯， 它其实是非常短的， 嗯， 它不能够抓握这个树枝。 哦， 你看一般鸟类正常大家都吃过鸡爪子是吧， 嗯， 吃过这凤爪，哎，它前面仨后边一个啊，那后边一个的话呢它也是比较长，它可以起到一个抓握的一个作用， 嗯， 但是呢丹顶鹤因为它后边的那个拇指很短，所以本身它又不能够抓握树枝， 嗯， 所以它基本上是不能上树的， 嗯 嗯，当然了刚才我说的东非冠鹤啊也叫灰冠鹤，西非冠鹤也叫黑冠鹤， 嗯， 黑冠鹤和灰冠鹤这两种鹤它那个拇指相对比较长一些，所以这两种鹤是能上树的， 嗯 啊，全世界有15种鹤，这两种是比较这个原始的，或者说从进化上来讲它分化比较早，所以这两种鹤的那个拇指相对比较长，它能够上树，但是它也不是经常性上树啊。那么对于丹顶鹤来讲，或者说我们中国所产的15种鹤，中国有记录的有9种， 嗯， 而且呢这次北京这次丹顶鹤的出现啊，包括无论是延庆也好还是整个北京市来讲，那么这个鹤呢我们中国有记录的9种当中，在咱们北京就看到啊，或者说记录到了6种， 嗯， 所以呢你看北京这么大一个城市啊，随着这种生态的改善呀，这个自然环境的这种整个质量的提高，生物多样性啊它的多样性体现的是非常好的， 嗯， 因此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啊一个城市里，而且是一个超大城市当中，还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你能够看到6种鹤，这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 嗯， 哎，所以这个呢其实大家又要珍惜这个北京能够有6种鹤类，而且鹤类啊它是一种非常标志性的这种大型的涉禽，而且它是旗舰物种，是散户种， 嗯 啊，它的这个保护的价值非常重要，因为你保护好了丹顶鹤也好，或者说其他鹤类，就意味着你保护好整个的湿地，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湿地当中的一些其他的各种的水鸟啊、涉禽呀、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昆虫啊、无脊椎动物啊等等等等，包括整个自然生态环境就会得到有效的保护，所以它的价值是体现在这里。 因此的话呢，你像在咱们北京啊，再次出现这个丹顶鹤，因此的话，我觉得它是一种环境的标志性。 嗯， 哎，在它能出现在这里，说明环境的一种改善，环境的一种质量的提高。 嗯， 所以呢，这也跟我们北京市这些年实行的这种生态文明建设呀，包括我们搞这种这个生态修复啊，包括我们这个全面禁止去吃野生动物啊， 嗯， 全面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对吧？它也调整了这个级别，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些野生动物重新出现在北京市。 嗯， 因此的话呢，它有这么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生态的意义。 嗯， 然后呢，话又说回来，就是说丹顶鹤本身来讲，确实啊，它数量很少，在咱们国家呢，分布范围是很狭窄的。过去的话，你像整个东北啊、松嫩平原呀、啊、这些地方，过去也都有很多丹顶鹤的分布。 嗯， 但是的话呢，这个随着人们的这种开发建设啊，曾一度呢，这个丹顶鹤呢，很这个分布范围它的这个繁殖地是很少的。最著名的是哪儿呢？就是著名的鹤城齐齐哈尔， 哦， 黑龙江。这个旁边的话呢，有很著名的一个保护区，叫做扎龙自然保护区。 嗯， 所以在扎龙自然保护区是它一个重要的繁殖地。但是我们都知道，丹顶鹤啊，所有的鹤类它都是迁徙的，它是要越冬的。 对， 所以呢，丹顶鹤每年呢，它就会从东北的黑龙江，然后呢，沿着咱们国家的这个东部，尤其是韩县， 嗯， 它一直可以飞到这个江苏盐城这一带。 嗯。 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它很重要的这个越冬地，啊，越冬地。所以呢，这个丹顶鹤呢，基本上都是也在东北繁殖，然后呢，在江苏盐城这一带越冬。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主要是这么两个地方。 嗯， 其他的你像你比如说，如果你在吉林啊，或者河北啊，或者山东啊，有些地方你能够看到这个丹顶鹤，他们基本就是过路的。你包括这次我们在北京看到的这个一对丹顶鹤， 嗯， 它其实也是过路的。当然现在我们只是在不断的监测， 嗯， 因为目前看它还在北京，它是不是继续往南飞目前还不知道。 嗯， 它有可能比如说北京这一带啊，延庆这一带食物非常的充足，有足够多的食物，并且的话呢没有太多的人为干扰的话， 嗯， 如果天儿又不是特别冷的话，那它很有可能会在北京待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说北京这段时间的话一下温度骤减， 嗯， 然后呢再加上可能食物又短缺又有人去干扰，那它有可能就不在这儿了，它有可能继续往南飞，这都有可能，现在目前还不太清楚。 嗯， 所以呢丹顶鹤呢它是有这么一个这个行为。另外的话呢，丹顶鹤呢其实很有意思啊，丹顶鹤它并不是咱们中国特有的。 嗯， 在这个它那个拉丁文学名叫做 Glus Japonica， 哦， 它实际是用日本人命日本这个国名命名的， 哦， 所以它其实叫日本鹤。 为什么呢？ 那么也就是说呢，哎，对，因为最早科学家是在日本见到了这种鹤， 嗯， 所以就认为它可能就是日本的鹤，所以它就是叫 Japonica， 嗯， 就是日本的意思，它就是日本鹤， 嗯。嗯， 而咱们国家的话呢，一直就习惯管它叫丹顶鹤啊，因为它的这个头顶是红的， 嗯， 所以呢，那么，它，所以我想说的是，它其实不是我们中国特有的， 嗯， 在像俄罗斯远东地区啊，像包括像朝鲜半岛、日本这些地方，其实也有丹顶鹤， 嗯， 但是所有这些地方呢，丹顶鹤加在一起， 嗯， 数量呢也大概不到3000只啊，2000多只， 嗯， 而且的话呢，这些鹤类过去呢，它能够迁徙到南方很多地方，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可能都局限在极小的一些范围内，所以呢，这也就是说，整个目前丹顶鹤的一个濒危的状况啊， 嗯， 还是仍然是数量仍然很少， 嗯， 但是我们这次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发现，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图片呀，还是视频资料，大家可以注意到。来到延庆野鸭湖的这一对丹顶鹤，其中有一只明显的，它那个左腿上面有一个红色的标志， 嗯， 它有一个环质，就是说过去呢科学家对它进行过环质，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查明了， 嗯， 这个丹顶鹤是来自于哪儿呢？是来自于扎龙， 嗯， 它就是从扎龙飞过来的， 而且是过去人工驯养繁殖以后进行野化训练把它放归的，然后呢它正常的开始迁飞，然后迁飞到了北京。 嗯， 但是它带着它的另外一个，那有可能是它的老婆啊，一个另外一个雌性的， 嗯 啊，那么他们那一只现在来源是哪儿其实并不知道，但是很有可能也是来自于扎龙。嗯，有可能是扎龙他们在那儿成了亲以后，然后这一对儿往南飞，然后路过北京，结果呢到了野鸭湖这块儿，然后停留在那里进行可能在休整，也有可能也许说不定就在那儿越冬了。 嗯， 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一些信息和情况。 嗯，我看到有新闻报道说带的另外一只有可能是野生的，也就是他们是在扎龙自然保护区，一只呢是人工驯养野化的，另外一只是野生的，就结为夫妻了，两只呢就往南飞。 对对对， 那么是不是也说明人工野化的这只丹顶鹤还是很成功的，它这个找到了伴侣还自然而然的往南去迁徙。 它这个野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啊，过去咱们这个政府啊有很多的这个建了很多自然保护区，建了很多的繁殖基地或者说是研究中心，然后这些呢过去我们叫做异地保护或者叫做迁地保护。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动物的话它本来可能是生活在野外，但是的话呢它因为数量太少了，我们呢就要把它进行一些人工的繁育，让它尽可能多的增加这个数量，增加数量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呢就要进行野化训练，就是训练它再把它野性给调动起来。 嗯， 过去的话可能非常依赖人，那么我们知道你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去那个饲养这个大熊猫，对吧，为了避免让这个幼年的大熊猫认识人，我们可能就穿一身大熊猫的衣服， 嗯， 或者把这个让喷上大熊猫的尿液， 哎呦， 啊，喷上它的气味，就是尽可能的不让它知道跟人有接触， 嗯， 或者说让他从小一睁开眼睛就让他从来没见过人， 嗯， 对人产生一种啊这个生疏啊陌生甚至这个害怕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这样的话他回归野外以后他才会躲着人，不会依赖人。 嗯， 同样这个鹤类也是，你看过去的话呢这个我们进行人工繁育鹤也是，那么饲养员或者说是这些保育员他们会用手呢带一个假的这个鹤的这样的一个嘴，然后呢每次喂熟的时候他们呢直接就在这个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小的这个这个小室吧，或者说一个小的空间里给他进行投喂，就是从来不让他见到这个人，他只看到的是一个他妈妈的一个嘴的样子。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起到一个避免跟人接触的这么一个作用。 嗯， 那接下来的话呢等他随着年龄变大啊，一个小鹤然后慢慢长大，他开始翅膀硬了啊，开始可以飞了，这时候人呢他也会假扮成一个鹤。 嗯， 他会穿着鹤的衣服是吧，头上戴一个这个鹤的帽子，然后呢然后呢做一个假的衣服，还能护扇着翅膀。 嗯 啊，你像这个有些欧美一些国家吧，他们可能做的就更好一些，他们也比较有经费的情况下，他们就直接开着那个直升机就带着鹤，甚至过去带过一些大雁， 嗯， 就进行迁徙。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他们直接从比如说从东北直接飞到江苏。啊，这一路上他们开着飞机啊就带着这个鹤就迁飞。 嗯， 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是说我们通过人类的努力反复的进行野化训练，然后让他们呢回归这个野外。所以我们这次在北京延庆看到的这个带着一个红色环翅的这么一只个体来讲，它其实当年就是人类努力啊，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这个野化训练的这个专业人士啊，他们对这只丹顶鹤做过野化训练，然后呢把它放归啊，把它放归野外，让它继续生存。所以呢它还活得还比较好啊，还成家了啊，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繁殖过个体是吧，有可能它以前可能还比较年轻，所以不一定有后代，但是他们至少组建了家庭，未来也是非常可期的啊，有可能会这个继续生个小宝宝啊，一代一代传宗接代。 嗯， 所以这个就是 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保护野生动物就成功了啊。我们是希望这些动物不光是圈在动物园里，不光是一辈子在笼子里，而是他们通过人类的一个努力，让他们重新有了野性，让他们重新回归野外，这是我们更需要的。 我给你补充一个信息啊，我看到新闻报道当中说，这只带着环翅的丹顶鹤呢，是2017年以后出生的鹤鸟，也就意味着它今年才有4岁。那4岁对于丹顶鹤来说，到了这个性繁殖成熟的年龄了吗？ 成熟了，也是很年轻的个体。 嗯， 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刚才我也前面说到松鹤延年图啊， 嗯， 我们把松鹤就是那个松树啊和仙鹤，也就是丹顶鹤，把它画在一起，就是因为古人很早以前就注意到鹤它很长寿。 嗯， 如果说是人工饲养条件下的丹顶鹤，最长的寿命可以达到60岁。 哇， 寿命很长。 嗯 啊，但是在野外的话呢，正常来讲一般30-40岁，甚至40-50岁也是有可能的。 嗯， 如果呢养得更好，说不定它那个寿命更长。 嗯， 所以呢它本身寿命比较长，所以相对来讲性成熟是比较晚的。 嗯， 但即使晚的话呢，4岁来讲它其实也已经成家了，而且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它是成一对儿的这种活动。 嗯， 而且鹤它都是一夫一妻制，忠贞爱情的象征。 嗯， 啊，过去我们老是说这个啊，鸳鸯忠贞爱情是吧。 嗯， 经常我们把鸳鸯象征这个爱情，但实际上丹顶鹤也好啊，各种的鹤他们其实是更忠贞。 嗯， 而且呢基本如果说一辈子啊结成这个伴侣以后，那么可以讲就是不离不舍啊，那个他们的这种感情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你像这个丹顶鹤来讲呢，他一旦结为伴侣的话，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通常他们就是一辈子都会在一起。所以我们其实呢非常高兴的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丹顶鹤他已经结为夫妻了，而且他结为夫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嗯 啊，这个夫妻俩那么一直在一起，而且呢感情也比较丰富。因为毕竟是现在呢属于这个越冬期，就是说它并不是繁殖期，如果繁殖期的话它们可能还会有很多复杂的行为，比如说他们会鸣唱啊，他们会一起跳舞啊。到繁殖期的时候，如果他这些行为是非常丰富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他们肯定是能够很好的这个繁殖成功，那么他们也就能够正常的这个配对儿，那么接下来他一定能够很好的就是繁衍生息。 嗯， 所以正常来讲的话，一般你像丹顶鹤2岁就可以进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啊。然后的话呢，在他的一生当中呢，但实际上他生的少，对吧？在他一生当中呢，他可能每年都会繁殖，但是一般呢，下2个蛋3个蛋，但是这中间可能也会夭折啊，也会被其他天敌吃掉。 嗯， 所以可能能保存下来的个体也并不多。 嗯， 所以整个来讲，它基数仍然不大，仍然很濒危。 嗯，哎，说到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以人工的方式来对它种群的数量进行提升？就像是我们过去取得的在大熊猫的繁育的这个项目当中取得的成果呢？ 现在它是有这个技术。你像过去，像无论是像北京动物园啊，像那时候齐齐哈尔，包括扎龙自然保区这些，他们都是比如说这个丹顶鹤它会下蛋，下完蛋以后呢它会孵化，但是呢我们偷它的蛋啊，强迫它再多下一些，这样的无形中呢就增加它的这个数量。 哦， 我们人工增加了这个多拿它一些蛋精人工孵化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无形中就增加了整体的那个数量。 嗯， 因此的话呢，那么丹顶鹤呢，我们在人工饲养的这种条件下，它的种群数量比以前来讲肯定是增加了很多。 嗯， 啊，增加了很多。所以因此的话呢，这个人工繁殖，无论从技术方面，还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付诸的实践，都是成功的。 嗯， 但是的话呢，毕竟这个丹顶鹤啊，包括其他的鹤类，它其实呢还是比较脆弱的。而且呢它这种赖以生存的环境对 水质的要求啊，对食物各方面要求也比较严格。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虽然增加了一些数量，但是实际上这些数量让它重新回归野外的这个数量仍然是比较少，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所以的话，我们现在也是希望未来，如果我们在笼舍当中饲养的这些丹顶鹤能够逐渐的驯化，逐渐的野化，能够让它更多的充实到野外种群当中，那么这个未来这个保护才是更成功的。 我再和晋硕来说几个有关丹顶鹤的一些说法或者传闻。我在网上查到啊，你刚才提到的丹顶鹤呢，之前呢被外国人称之为是日本鹤，但实际上丹顶鹤在日本早已经野外灭绝了，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野外灭绝啊，这个好像我还真的不是，我印象应该是野外有，应该谈不上是野外灭绝啊。日本野外的话应该是有这个丹顶鹤的啊，这个我不是很确定。但是的话呢，日本这个据我了解，有些地方的鹤呢，他们其实虽然是也是在野外生存，但是呢日本人好像投喂这个各种的饲料这种比较多。也就是说呢，他这个我估计这个概念可能是觉得就是完全不依赖人生活的丹顶鹤的种群可能在日本是没有的。但是这个应该不能叫这个野外灭绝。因为野外灭绝的话就是说纯野生的是没有的。他们的这个野生的这个丹顶鹤来讲呢，他们尤其是到冬季啊，会大量的投喂这个一些饵料，这样呢增加它那个食物啊，所以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你再来说一下丹顶鹤。丹顶鹤呢为什么叫丹顶鹤，是因为它的头上呢有红红的那一块儿。那么也有朋友呢就想起了武侠小说当中有一种毒药叫鹤顶红，甚至有人就说那个鹤顶红啊就是来自于丹顶鹤头上的这块红的。这个不知道是杜撰呢还是真的有确有其事呢？ 这个肯定没关系啊，因为鹤顶红呢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过去古代嘛配的一些药，甚至可能鹤顶红就是砒霜。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些毒药他们在配制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添加各种的一些颜料等等，好像看的红红的，尤其是红嘛，给人感觉就是这个有毒的啊，有这么一种倾向。但是对于本身丹顶鹤头顶来讲肯定是没有毒的。它呢其实呢就是它的羽毛在这个头顶它是秃的，它没有毛，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它的比较厚的一个皮层。但是这个皮层的话呢往往因为布满了血管，所以呢才体现它感觉那个头顶红。而且不光是丹顶鹤，你像咱们国家青藏高原的黑颈鹤，甚至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灰鹤啊，它的有时候有一部分这个头这个部位可能也发红。另外你像咱们国家有一种极度濒危的鹤类，叫白鹤啊，它呢是生活在尤其是像冬季啊，它是主要在鄱阳湖越冬，就是全世界差不多98%的种群越冬都是在江西的鄱阳湖。所以那个呢它的那个面颊，它的整个眼周围啊到它头顶也全部都是裸露的，它是没有这个几乎是没有毛的，毛或者说是很浅很稀的，所以它呢那个头也是发秃的，所以它就是也是红的，而且它红的部分比那个丹顶鹤红的部分还要多。另外更红的就是有一种叫做赤颈鹤，这个赤颈鹤呢是过去咱们国家云南曾经有过记录，但是呢中国分布的赤颈鹤呢已经很多年没有再发现了。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说15种鹤当中中国过去不是有9种吗？ 对， 这个赤颈鹤在中国基本可以认为已经灭绝了，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看到那个赤颈鹤是整个从头一直到这个脖子啊，当然不是脖子全部啊，脖子上边啊，这个面积也非常大，它呢几乎也是皮肤裸露的，所以呢它也呈红色。所以不光是丹顶鹤，要说红的最多的就是这个赤颈鹤，它只是没有毛，裸露皮肤而已，它上面并没有有毒的物质。 好，那我们再说回丹顶鹤的 这次来北京。刚才呢，静硕跟我们分享了，就全世界的鹤呢，一共15种，有9种在中国，而我们在北京呢，可以看到其中的6种，啊，这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了。那现在呢，这2只丹顶鹤呢，是在延庆区的野鸭湖，未来呢，是不是还会继续向南飞，也不知道。但是静硕刚才跟我分享了一点，他们往南飞呢，基本上就是飞到江苏的盐城。江苏的盐城那个区域是他们往南飞的最终的这个终点呢，还是说还有可能再往南飞？如果再往南的话，他们会去哪里？ 就说除了盐城以外，过去历史上有记载的，像我们湖南的洞庭湖，或者是江西的鄱阳湖，这些地方过去也有丹顶鹤的记录，但是呢，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个记载了，就是说丹顶鹤回到像鄱阳湖啊、洞庭湖这些地方，所以现在一般掌握的信息主要就是在江苏的大丰啊、盐城这一带有这个丹顶鹤的分布啊。所以呢，现在其实呢，我们能够看到丹顶鹤越冬地方其实还是非常少的。 那么这次在北京，我们也看到有2只丹顶鹤，目前正幸福的在野鸭湖嬉戏游荡生活。那爱鸟的朋友呢，听完我们的节目啊，估计就驱车前往延庆去看丹顶鹤了。那静硕，你给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因为啊，这个鹤类也好，这种大型的鸟，它的惊飞距离是很远。那什么叫惊飞距离呢？就是说你离它多近的时候，多少米，比如10米，还是100米，还是500米，它会飞。所以你像这种大型的涉禽鹤类的话，惊飞距离都是比较远的，所以你很难容易靠近它。但是如果你去靠近它的话，毫无疑问会引起它的警觉、恐惧啊、害怕、胆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就会受到干扰，以后就飞掉了，跑掉了。因此的话呢，我们不要因为要去观鸟、要去拍鸟，然后呢就去追踪啊，或者是跟踪这个丹顶鹤，这个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像现在这种状况，因为我们现在还搞不清楚它是继续往南飞啊，还是有可能就在北京越冬。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话，据我了解，像延庆保护区啊，一些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已经派出人进行巡护，来监测这个鸟类。所以作为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来讲的话呢，最好呢还是不要去干扰它。如果你过去去拍、过去影响的话，很有可能这2只丹顶鹤马上就飞走。它可能觉得这地方不安全，是吧？这个虽然食物有，但是不断有人去偷窥它，是吧？去看它，那它对它来讲肯定也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要这个不要太心急啊。我们难得的它来一次，如果说真的是他们能来北京越冬的话，那这个从长远来讲，那么比如说到了春天，那这一对丹顶鹤有可能那肯定就要回到扎龙。回去以后到第二年的时候，他们不仅来到咱们北京，来到咱们北京延庆野鸭湖，甚至很有可能把他们的小伙伴也会带过来。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个种群会慢慢的会增加。久而久之的话，或者哪怕是路过的啊，这个旅鸟，就是旅行路过的话，它比如说它要回到这个江苏盐城，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把北京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驿站，这个停歇的地方。所以如果这个停歇的地方是比较稳定的，那么未来的话就会有很多源源不断的丹顶鹤可能就会来到咱们北京。那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些丹顶鹤都不再怕人了，他们已经能够接受人了，然后的话种群数量也在逐年的递增，那这种情况下，我想条件成熟了，大家再去观望也好，去拍摄也好，去观鸟也好，我觉得那个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我还是劝大家，尽量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们。 对，给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呢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在这个地方休息，让他们在这儿呢用餐，养好身体。北京给他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未来呢不仅仅是他们两口子，他们的小伙伴，甚至他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以后都会记得呢这方宝地的。那么也希望呢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丹顶鹤来到北京越冬，这样呢我们生活在这里的人呢也可以有机会一睹他们的真容了。 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副馆长张金硕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金硕。 好，好，谢谢大家，再见。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最后我们还要特别说明，本期节目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在节目之外获取更多权威且有用的科学知识，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关注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